在乎就醒了更憔悴，也太爱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，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，城市音乐有种年老的美。男人就不解莲花，开始觉得牡丹美，女人芳心要给谁，没所谓，尝过真爱的滋味，只怪夜太黑，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，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，包围，暖暖的夜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就是泪。无心点碎酒杯。就到花的笑颜。